one of you can do some licks for a couple of bars first. And then we go. Okay. Okay. 1, 2, 1, 2, 3, 4. 就算世界没有了灯，也不等于满天黑暗。就算偶尔情绪欠稳，也总不会天塌地陷。就算钢铁是跌了心，也可感到气氛感人。就算两眼集了白金，闭起双眼可以回更深。管那漫漫末日要到来，仍能拥抱大地望漫天火海。只需于我身边，渐渐发觉我两脚已背上了翅膀。只需跟我高飞，发觉天地会更美。Take me higher。 穿梭这片天，生存尽处有座秘密花园。原来每处片生花果，在反世界最初。世界没有了灯，也不等于满天黑暗。就算偶尔情绪欠稳，也总不会天塌地陷。就算钢铁是跌了心，也可感到气氛感人。就算两眼集了白金，闭起双眼可以回更深。管那漫漫末日要到来，仍能拥抱大地望漫天火海。只需于我身边，渐渐发觉我两脚已背上了翅膀。只需跟我飞着，发觉天地会更美。Take me higher。 Like this one. That was the best one, I think. You think? Yeah. Shall we take a listen? Okay. Yeah. Okay.